真不会退后，我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，想一想你的所有，变长的头发藏着，等在哪里等哪个梦，马上站起来的冲动，打破等一等的懒惰，你开始动别人就 回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， 祝歌团团圆圆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爸爸吹吹口没人见， 看看老人回家做多少工作， 一辈子总操心， 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